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转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去往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？老卷二十师太探马报道，曹操受粮者乃叫将张合在北，夏侯渊义勇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进持马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四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你看得如何？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哦，梦虎干将军 某家进了你提取了真正好走一走，我的老心难生，他叫他妈的来起呀你，你看我老家门不能，此事早已当罪人，让我黄忠再战几春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 Thank you.